未曾见俺今日愿能偿， 拜拜见妈妈。 几位公子快别客气了，拜见我是假，想见我们师娘才是真吧。 请请俺师娘圣臣， 我们不拜公子。 那可就要看看您的生日礼物有多重了。 白羊客上孙父，孙大官人到。 休说上不不风流。 哟，这位大官人要点哪位姑娘吗？ 当说是不知娘今天多钱，我孙父要看他是春还是秋。 妈妈老在行，见识广，佩服佩服。 孙大官人，您瞧，这几位官人来了几次，可都没见着我们十娘。今天正巧是十娘的生日，这可是您的运气， 也是您的彩桥。 我只见尖声李甲李公子到。 钱嘛， 我出一百两银子，听他的病重银汤。 什么？一百两就想听这病重银汤 啊？ 少点儿了， 那你出。 哦。 那你出 二百两， 我出二百五十两。 好，那我就成全你这二百五。 什么二百五、三百五的？今儿个连老的带小的都归大爷我请了。 哎呦！ 凄凉。 这里的道行你哪知道啊，这叫别有滋味。 我说诸位，您是全也听了乐也乐了，师娘身体有病就不能跟大家见面了。 这受礼不到受刑老，他可怎么出来 啊？妈妈，不知今日乃是师娘生日，未曾备礼，我这里略表存心。 您这可真是寸心，我都难为情，我是收还是不收啊？ 我等厚礼奉送。 好好好好，收下收下。 我再加250两，为了师娘的生日，我要狂醉一回。 听见了吗？这才叫略表寸心。 狂饮之后，我就不走了。 想在这儿过夜？ 500两住一宿，还不快收下？ 收下，收下！ 啊，各位，今儿个我就要独占花魁啦！慢，杜十娘今儿个得跟我走。什么？大爷花了银子，你敢带走？ 是啊。 怎么样啊？ 好家伙，我让你先滚！ 来人！ 你是什么人？ 孙大官人，他可是京都府尹的大管家。 管家大人，孙府有点不识泰山。我这厢赔礼。今儿这个弄不到杜十娘，我绝不罢休。 来呀，请十娘速速过府。 哎呦，管家大人，十娘身体确实有病，改日登门再。 常言道，这花开看个眼劲儿，这花尾他看个念劲儿，我们老爷他还就喜欢这病美人儿。 管家大人，您看我这些 少废话，今儿个要是不去，我就拆了你的李春院，把你们通送到边塞去伺候那里的军爷们。 脚下竟是这样无有王法。 刚才你说什么来着？ 管家大人，师娘身体有病，你 就不要为难于他了。 从哪儿冒出你这么个怜香惜玉的护花人呐？ 我不过是为师娘说了一句话呀。 这是你多嘴的地方吗？给我打啊！ 大官将， 啊，师娘， 是哪个惹得你老人家如此动怒啊？ 我再教训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书生。 书生空议论，难先浪迹冲，你老人家知道吗？ 既是师娘开口，这个面儿得给。来呀，放人。 管家，夫人大人让你见我，你在这里春院耽误的可久了吧？ 是啊，这功夫可是不小了，还不是为了等师娘你吗？ 哦，是等我，还是等我妈妈与你？ 不，当然是等你了。门口备轿，速速请师娘上轿。 啊，备轿，备轿！ 公子留步。 师娘， 公子仗义之言，师娘深感敬佩，在此谢过。 不敢，不敢。倒是李家要深谢师娘。像你这样一面四季陪笑作歌，就连生日也是这样凄苦。 公子有所不知，师娘的生日与常人不同。 有何不同？ 常人的生日是将身人世的喜日，师娘的生日 计就计，驾应允，高台身驾迎。三天限时辰，几个穷小子叫他不敢再进门。春桃，妈妈，你十娘姐姐呢？ 她不吃不喝，在楼上等着呢。 等着，等着吧。一个外地的穷书生，三天想凑齐1000两银子，做梦去吧。 那李公子可是宦门子弟，万一要是凑齐了呢？ 凑齐了，凑齐了也不成。我不过是随口一说，也没留下什么字据。 他要赖账，我十娘姐姐可说了，这回要是不能把他赎出去，他可也就不活着了。 什么？想走不成，想死也没那么容易。我限期三天，今儿个是第几天了？ 今儿个是最后一天了。 好，春桃，你去劝劝十娘，今儿个掌灯的时候，李甲要是来不了，他就得给我下楼接客。他要是敢不下楼，我可带着人，带着家伙去请他。 那老鸨要赖账，天都这么晚了，我得赶紧去找李公子。 Thank you. 上，请看。 公子不要着急，有什么为难之事，说出来，我们商议。 师娘啊，当天来到朝廷，只派人员，你当真一样人吃不饱饭，亏那刘金生想的一般，不是天写一半甘愿成全，只可他一到了时 留不住心，拿到银子， 从来不认这，我心战，我要见前郎，叮当昂响，叮当昂响，大道人很平，七路人平常，我心激动，心他方暗跟踪。俺跟踪，心空荡，我要和你讲，真刀枪。李家呀，李家，花落谁家尚未定论，你等着瞧吧。 贤弟求助我，岂能推让臣就这一双情侣理所应当亲自操持北家娘收拾书房做东房啊 ¡Gracias! 从小挨皮鞭，我也是鞭子下经历磨难，春来秋去身心憔悴两不半，悲屈感纷纷长街讨饭，谢师娘头赠银两，我苦读时光这才能嫁两个孤身老汉度残年，梳妆像今日里不归园中，伴随你一路顺风 欢欢喜喜，如上天。 妈妈